心花开。哎呦哎呦，你比花还美妙，叫我忘不了。哎呦哎呦，秋又去春又来，记得我的爱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带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看那桃花开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给你把花带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尝尝家乡菜，团圆乐开怀。 开新闻呢说，有一个建筑工作室呢设计了一栋纽约 U 型摩天大楼，横跨曼哈顿天际线。大楼的顶部呢设计成了弯曲的形状，这一座世界最长高楼呢达到了4000英尺。他们将采用一种新电梯技术，这个电梯可以在建筑物里面的轴环以垂直和水平的方式通过，在内部垂直方向形成一个循环。虽然具体落成时间还没有确认，但还真的是蛮酷的。现在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了。 心中我，暴风雨。 sabor。 冰山一角在窃笑，险恶暗潮在鬼叫，没目标的目标，遇见就遗憾微笑，手抄烟草怪味道，写封信寄不到。 前头前后当得到那些宝藏以后，宝藏以后当完成了冒险的念头，幸福是否在暗藏等候，那细说从头 今早 来 以后， 那就到那些烧烫 念头，幸 福是否在暗藏等候， 幸 福是否在暗藏等候。 啦啦啦啦，难道背后有这么柔，我还记得是在此后，在你低着头啦啦啦，黑色大波全吸住我，仿佛意外那片天空，幸福在招手。等候，逃不了的伤口，再美丽的港口，寂寞的出口，发烫的胸口。等候，逃不了的伤口，再美丽的港口，寂寞的出口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个0，记住52514个0，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天空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天空雾霾才有未来。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闹钟对于懒虫是没有用的，它只能叫醒手指，但却没有办法叫醒我们的大脑。音乐早餐，让音乐焕发神采。 Let's go。 看到一则新闻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。说布鲁塞尔有个27岁兼职模特，他是一个有国际商学位的商业顾问。他可能觉得生活太无聊了，然后就决定辞职环游世界。他老妈听到之后呢，整个人就炸了，完全不同意。但是他呢，有想法就收不住了嘛，他还是出发了。然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呢，都会举个牌子拍照发给他老妈报平安，上面就写妈我很好。目前已经去了几十个国家了。你有没有爸妈不同意但是一意孤行的时候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 小时候我一直有个梦，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，就像夏夜繁星闪烁，

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九零后还是很有魄力的，感觉不行了，再继续重来嘛。这人活着一辈子，平平淡淡过一辈子，还不如轰轰烈烈的过一生。 我喜欢一句话叫乐在其中，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，你要把这件事情干好，你就会投入你全部的热情跟精力，所以不会存在或者累或不累 啊。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当中，很多人的痛苦，包括家庭的痛苦，个人痛苦，甚至包括孩子的痛苦，都来源于两个字，比较。所以你现在问你幸不幸福，我相信很少人活出自己幸福，因为他们一直在比较。人是不能比较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周期和个性和特点，每个人都是闪闪发光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我觉得经典的定义就是能让人值得一遍一遍重新去听的音乐，或者重新去翻阅的书。我认为最经典的歌呢，就是周星驰的那个《大话西游》的《一生所爱》吧，每次听来都感觉特别深刻。 经典就是一件事物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丧失掉它曾经的价值。五月天的所有歌曲都很经典。 我觉得经典就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传承很久很久的一个东西吧，我觉得这就是经典。动力火车的《当》应该算是经典的曲目吧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现在有只猫呢，在网上走红了，可以说是双猫合体了。这种双猫合体呢，叫做科麦拉现象，就是一种会发生在动物身上的罕见的现象。这只猫除了有异色瞳、两只眼睛不一样的颜色之外呢，它脸跟身体的颜色也是一样一半，胸部跟前腿呢刚好相反，脖子以下的颜色还刚好对调了。有一种很工整的美，就像画上去的一样，非常的对称，可爱当中又带着一点点神秘。我们真的对自然一无所知啊。好了，今天的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拜拜。 笑挫折再用功，逝去日子经过多少，逝去日子打算是多么远，逝去日子。